得超過5毫米雨量。上午8點，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馬尼拉的東南偏東，大約136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6公里，大致移向菲律賓並逐漸增強。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雷暴，日間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西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聽日間中有大驟雨和雷暴，星期三四驟雨減少。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啊，就系香港仔隧道咧，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去湾仔方向噶，喺管道里面慢线，咁而家车龙好长啊，排翻去香港仔海旁道，近住香港仔中心啊。重复多次，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管道里面慢线，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咁车龙好长噶，排到去香港仔海旁道，近住香港仔中心啊，咁啊揸车朋友咧，而家如果由香港仔隧道出翻湾仔咧，受坏车影响，咁所以龙尾就去到呢度咁长噶。咁另外啦，喺新界车公庙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一带挤塞。咁好彩啦，喺大约五分钟前咧，交通意外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仍然未消散噶。车公庙路回旋处较早前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是现在一带仍然是挤塞。在新界区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燕江村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就是欧尔花园。粉岭公路出九龙，近住燕江村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是欧尔花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刚才讲过去湾仔有坏车影响，就非常之长车龙。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落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喺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喺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挤塞，龙尾喺香港仔海旁道近住鱼市场对出。喺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就喺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车龙排到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挤塞，龙尾喺亚皆老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喺新界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都系挤塞，龙尾就喺孟公屋。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红桥对出。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浪翠园三期。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马料水。咁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车龙排到去天富海湾。咁再提多揸车朋友一次啊！香港仔隧道出湾仔方向管道里面慢线，由于有坏车，咁影响到而家香港仔隧道啦，出翻去湾仔咧就非常之挤塞，车龙好长噶，排到去香港仔海旁道，近住香港仔中心。咁另外啦，较早前车公庙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而家车公庙路回旋处一带咧都系挤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根据统计，开心日报开心谜题胜出率最高的是杜文蔚， 众望所归，永远留低，多谢。 叮当码头仲有黄桂林， 追到贴，追到贴，追到贴啊！追啊追啊！ 你行开啲啦。 其他主持仲有陈淑兰， 我都赢过噶。 咩啊？港姐冠军啊？ 都叫赢过啊！ 开心谜题，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开心日报都有得玩。 杜文蔚、陈淑兰、黄桂林、林超荣，彪爷榴莲，日日开心。 懒行， 暴躁， 口沫遮拦， 粗口烂舌。 煮饭嘅人好怕见到佢， 但系食饭嘅人就好想撞到佢。 佢就系、 是、I'm Gordon Ramsay。 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之 Gordon Ramsay 风味之旅， 系疯狂嗰个疯啊！ 地狱厨神 Gordon Ramsay 勇闯老挝、摩洛哥、阿拉斯加等地，亲自上山下海，搜集地道食材， 一边闹神闹鬼， 一边煮出九大鬼。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又一个新的星期啦！早晨，你听的是千禧年代，有萧乐文在同大家主持嘅。嗱，你呢段时间究竟打咗疫苗未咧？好多人都讨论，因为见到咧政府都话啦，而家新冠疫苗的接种率咧就系比较偏低一啲。上个礼拜特首林郑月娥咧就话考虑俾公务员咧系可以接种之后咧有假放嘅。寻日都有啲消息传出，咁就话咧公务员咧每打一支嘅疫苗咧可以有一日嘅有薪假期，即系换言之，你打齐两支嘅话咧就有两日嘅假啦。咁啦，呢个就关180,000嘅公务员事啦。咁另外，商界方面都有不同方法，其他市民可以有什么方法吸引他们多些出来打针呢？好像看到发展商就之前就说会捐出一个单位做抽奖，有些就说会捐出20万有预付卡签账额和信用卡这个免找数签账额的。这个呢就另外都有些人提到有关于机票啊、抽奖等等。见到有些议员都说有些婚姻配对公司都说会捐出一些他们的服务啊，给一些即是抽中打肯出嚟打針咧，又抽獎抽中嘅人士啊！飲食業界方面咧，都話嚟緊會推一啲嘅折扣優惠俾一啲打咗針嘅人。你又點睇咧？對於而家有唔同嘅疫苗嘅誘因喺度提出咧，無論商界又好，或者其他人士又好，你又點睇呢一啲咧？歡迎打你1872311，講下你對一啲而家譬如商界提出一啲抽獎，希望吸引多啲人出嚟咧，係打針嘅一啲方法嘅1872311嘅。啊，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講下唔同有關於疫苗嘅情況。有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早晨。 早晨，崔生你好。 早晨，崔俊明。点解头先讲到有啲商界提出一啲诱因啊？讲到有啲就系抽奖啦，系机票啊、门票啊、主题公园啊，甚至现金啊，啲系食物啊等等咁。咁另外有啲就再大啲啊，直情可能有发展商捐出一层楼咁。点睇呢一啲用诱因嘅方式呢一类嘅诱因嚟吸引市民打针咧？ 呢啲诱因其实都好嘅，因为你睇到其实，即係睇到商界同埋其他機構咧，都好心急啲市民都盡快接種嘅。咁其實除咗佢有呢啲誘因俾市民之外咧，就顯示到一樣嘢，就係第一，即係一呼百應啦，即係啲團結啦，香港人嘅團結係好重要啦。第二咧，就係睇到咧，就係其實政府同商界或者其他嘅組織，譬如話其實一啲公營機構啊、醫管局啊，大家都希望一條心咧，希望市民都盡快接種，就可以做到一個叫群體免疫。咁呢樣嘢咧就係重要嘅，因為其實我哋要走出，即係戴口罩啊，或者啲唔可以聚集啊，或者平時我哋譬如有嗰啲節慶啊，都唔可以聚集啊，咁呢啲都可以盡快可以脱離呢個負面啊。 嗱，講到推出呢一啲誘因啦，頭先講到譬如大啲嘅獎咁啊，好似頭先話一啲新嘅單位啦，亦都有信用卡簽帳額嘅抽獎啦，呢一類啦。兩樣啦，一係就係吸引力，究竟吸唔吸引到一啲人出嚟去打針啦？第二就係會唔會反而咧，就係因為吸引力太大啦，令到一啲可能本身可能健康唔係好適合打嘅人咧，都會係參與呢啲抽獎咧，冇一個風險咧，有啲咁嘅講法嘅，點睇咧呢個人？ 當然啦，咁有冇啲市民為咗層樓，我唔理我健康啦，總之我去打咗，然後去抽獎。嗱，實有嘅，你諗下咁多人啊，咁但係個問題，我相信香港人都理智嘅。即係始終你俾咗錢你冇命享咁都難搞啊！不過我哋覺得咧，反而將個疫苗嗰個接種嘅歲數啊，降到12歲咧或以上咧咁其實呢個最多機會多啲人打。點解咧？如果十二睇翻個統計咧，12至15歲咧，大約有成24,300人 嗯、你當一半的人去肯打，咁講緊都係十二萬人。咁、嗯啊、其實十二至十五歲咧，最緊要邊個咧？就是、個家長肯俾啲細路仔去打、嗯、因為佢哋打咗咧，咁先至可以走正常嘅翻學啊，或者即係做翻一啲即係學校嘅活動啊。咁呢個反而仲快見效。咁、嗯、所以希望政府可以加快個審批嚇。 呢、這個就睇個數據，即係攞到數據又再批嗰樣嘢啦。呢、這個就 係啊，統計學嚟講，即係睇翻香港嘅統計處啦嚇，十二歲至十五歲咧，有成24,000人喎，你講幾緊要係 嚇？嗯嗯。另外咧，頭先你講到有人嗰度可能都會有人為咗一啲即係為咗可能嗰個樓啊，或者嗰個獎品比較大啦，咁健康都未必去理，可能有啲咁嘅情況。呢、這、一個風氣又會唔會即係有啲咩問題呢？你覺得如果係有相當多嘅人係做呢、這、一個有一個咁嘅諗法嘅時候， 嗱，當然啦，我哋要即係提供呢啲誘因或者呢啲優惠俾嗰啲接種者咧，都要事前都有啲講明。如果你身體真係唔適合咧，就千祈唔好去接種嚇，因為健康係無價噶嘛嚇。我俾咗錢你，但係原來你真係唔穩定嘅嚇，啲慢性病、心臟病都未穩定，你走去接種，醫生又唔建議你就走去接種嚇。咁呢、這個即係你俾埋個健康俾人，你送層樓都冇意思啦，係咪？ Okay. 另外咧，我就想問啦，因為之前政府都話咧，而家啲疫苗咧可能會有過多嘅情況，咁啊驚會浪費，咁啊為免浪費咧，都要即係評估一下嗰啲過剩嘅疫苗劑量啊，會同藥廠會再傾啦咁。咁就話唔排除會延遲付運，因為原本咧都仲有啲訂咗但係未運嚟嘅疫苗啦，會將佢哋可能亦都會捐咗去即係通過世衛啦，捐俾嗰啲唔同嘅地區啦，有需要嘅地方啦咁。點睇呢個做法？因為而家應該有兩類，第一類就是嚟咗香港但未用曬疫苗，有啲就係訂咗但未運嚟香港嘅疫苗。你覺得個處理手法應該點咧？ 嗱，最緊要咧就剩翻嗰啲咧，都希望就算香港用唔到咧，都俾其他有需要嘅國家用啦、 嗯。 就俾世衛咧係其中一個方法啦。第二樣嘢嗱，咁我相信咧，即係加咗而家咁多誘因啊，同埋如果能夠及時放寬到十二歲啊。我相信呢度用得到嘅。咁另外嗰550,000劑未付運嗰啲咧，嗱當然佢話遲啲付運，咁但係遲啲付運你都要遲早都要接種嘅呢、這個第一代。不如同藥廠講下，可唔可以呢個550,000劑嚇未付運嗰啲，嗱除咗俾世衛之外咧，有冇啲可能將佢嗰、那個我哋唔買第一代啦，不如買第二代嘅伏必泰疫苗，因為第二代咧就係我哋個加強劑嚟嘅，即係話特別是對付變種嘅。啊，睇可唔可以同藥廠傾呢樣嘢咯？啊，轉買翻一啲第二代嘅 嚇。嗯，但係而家第二代係未出現嘅嘛？ 未出嘅，同埋市民要知道咧，千祈唔好以為第二代，我而家第一代唔打，第二代先算啦。即係尤其是啲猶豫緊嘅市民，其實咧第二代嘅研究咧係基於係你打咗第一代先嘅、啊。所以千祈唔好以為我唔使啦，乜都唔使。打住直接打第二代咁、大部分研究啊，起碼而家做緊四個研究，有三個研究咧都係要打咗第一代兩針先咁先至打第二代嘅加強劑嘅。 頭先話運咗嚟香港嗰啲，你估如果真係將個接種嘅年齡門檻降低嘅話，應該都可以用得曬嘅。咁但係因為而家都未知係咪真係降低到啦，要睇啲數據啊，等政府再批啊，嗰啲委員會再批啦。如果真係用唔曬嘅話，要真係要捐嘅話，理論上八月中就話要到期啦嘛。要幾時要將呢一啲貨係運出去嘅咧？因為都可能有啲物流嘅程序噶嘛。 係啊，你講得好啱。嗱，運出去咧一定要靠藥廠幫手噶啦，因為其實政府冇理由係，當然啦，可能個運費要俾錢啊，咁但係嗰、那個物流啊或者個詳細咧一定要藥廠啊，得嘅確保佢個質素。好啦，運出去幾耐運咧？一定我覺得一定要一個月之前，因為你都要預留啲時間俾受惠嘅國家要準備，同埋佢哋都要化驗嘅品質啊呢啲嘢。咁、我相信要俾翻一個月，即係話七月中咧，都要決定運幾多俾世衛去邊個國家咯。 嗯，你自己覺得，譬如如果真係將個年齡門檻降低咗嘅時候，有冇需要將個疫苗接種中心嗰啲都運作長少少咧？咁就可以用曬嗰啲疫苗啊嘛，易啲。 係啊，其實我哋覺得咧，應該今次會可能外展啊，因為其實十二至十五歲多數都喺學校度、如果能夠政府有啲外展隊啊去派去就。可以幫手，同埋即係方便好多咯嚇，咁、就唔需要啲學生周圍去揾啲疫苗接種中心。 嗯，其實總體嚟講咧，今次本身就話有三種疫苗啦，有科興、伏必泰同埋阿斯利康咁。各就訂咗750,000劑啦，咁但係阿斯利康而家冇嚟啦，咁但無論如何呢、這個數都係預訂嗰個數係即係多咗噶嘛。咁而家亦都係 睇到即係香港市民亦都唔係即係而家話接種率大概係一成半到咧，起碼唔係全部市民一齊係好想打疫苗啦。咁傾下一輪再訂疫苗嘅時候，其實係咪應該預個數，唔應該預咁多，以免再出現可能要捐啊，或者有其他方法要處理，又要延誤、延遲要運嚟啊等等呢啲方法，你覺得點睇咧？其實預個疫苗數量嗰度， 講得好啱嘅，因為如果當再後啲期咧，可能嗰、那個。即係感染嘅宗數更加會少，因為多都起碼叫做有啲人打咗疫苗啦，咁、所以個誘因都係冇咁大嘅。咁所以預算咧，我睇咧嗱，即係以前就每一種疫苗都750萬劑啦嚇，咁、就我覺得咧都可以降到即係一半嚇、即係譬如科興嚇、或者呢個復必泰，將來真係買佢哋第二代嚇，咁、其實都可以就降一半嘅數量。咁同埋咧，要考慮咧，就譬如話係邊款疫苗咧，其實可以考慮國藥嘅，啊，因為國藥咧嗰、那個數據啊，同埋最緊要一樣嘢就係暫時嚟講啊，國藥就係世衛係批核咗嘅，但係科興咧仲等緊，因為仲要俾啲安全數據，但係國藥嘅數據似乎係會多啲啦，同埋而家世衛就係早啲俾佢批核、 就算減到一半，即係啲疫苗量都應該可以係覆蓋到所有香港人要打噶嘛，係嘛？ 同埋最緊要一樣嘢啦，就係當成熟，即係下一年咧、其實嗰啲藥廠咧嗰、那個生產規模會大好多。即係以復必泰為例啦，復必泰將會啊喺國內都會興建廠房，咁、個供應咧一定會穩定啲啦，同埋個數量可以大好多。咁、所以就算你話後補，譬如我淨係買一半唔夠都好啦，加碼都好啦，其實都好快，因為你諗下喺中國好近香港，咁所以。香港有個優點喺度。 OK， 好啊，同阿崔俊明你傾到呢度，多謝你。崔俊明咧就係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嚟嘅，繼續歡迎你打嚟1872311，講到頭先一啲嘅唔同嘅疫苗誘因啦，啲商界提到嘅。另外咧，公務員方面咧都有關事嘅，見到頭先都講到啦，特首林鄭月娥之前就提過，就話政府作為僱主咧都主要會考慮咧俾公務員咧係接種疫苗之後有一個假期。尋日就有啲嘅消息咧，就話啦，政府打算安排咧公務員每接種一劑疫苗就係一日嘅有薪假期。接種咗嘅疫苗嘅公務員咧，可以係有補假啦。咁啊，最快話今個禮拜咧就會有一啲詳細公布。公務員事務局嗰度咧就話啦，無論係為咗履行日常職務啦，或者係保障工作上面接觸到嘅市民啦，公務員咧如果唔係有充分嘅健康理由咧，都有義務要主動係打疫苗嘅喎。咁亦都話會盡快公布詳情啦，係研究緊一啲鼓勵同埋便利政府僱員咧係打疫苗嘅一啲措施。請有嘉賓咧喺電話旁邊。有华园会会长李葵燕，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李葵燕，讲下而家系咪你都收到个消息，或者听到一啲消息，就系话应该打咗一针就一日假咁啊，类似系咁啊。 是啊，因為華員會上個星期咧，我哋都建議咗公務員事務局咧，係即係政府應該積極提供一啲即係鼓勵啊。咁啊，政府係全港最大嘅僱主啦，咁就應該顯示對公務員，包括埋非公務員合約制嘅員工嘅一啲關顧。咁啊，依個新冠疫苗。即係大家都知道係全新嘅，咁啊，所以公務員同市民都係一樣嘅，即係會有一啲擔心，有一啲猶豫，依個係可以理解嘅。咁啊，但係現實咧，就唔少公務員都要天天接觸市民，嗰、個危險即係數都高嘅。咁所以即係政府作為僱主，除咗話口頭鼓勵之外咧，係即係提供一啲實質嘅關心協助俾公務員，咁依個都係有個必要喺度嘅。咁啊，疫苗假期是一個即係可行同埋係適當嘅做法啦。 但打一針有一日假，打兩針有兩日假，呢一個補法對於公務員嚟講，你覺得吸唔吸引咧？同埋你話同局長有傾過，有見過面啊嘛？你哋類似提出嘅建議係咪都係咁啊？ 是啊，其實我哋華員會提出咗三點意見嘅，一個疫苗假期啦，一個就安排一啲外展接種啦，等公務員可以方便啲咁。咁另外，如果真係健康問題，佢又要做定期檢測嗰啲咧，亦都係盡量提供一啲方便嘅節省時間嘅途徑啊咁。咁其實即係你話有冇吸引力咧咁樣？咁依個就好難預計嘅，但係即係依個係作為僱主嘅責任。 任。咁啊，既然呢個係即係睇到係公務員要時時都要接觸市民，咁啊，對於公務員亦都對於市民嘅保障，咁應該即係積極鼓勵公務員係接種疫苗。咁呢個都係僱主嗰、那個即係責任啦。但係即係有提供疫苗假期咧，肯定對公務員係有好處嘅，因為其實即係每個人個反應唔同啊。咁啊，即係聽到好多都有不同有即係不同程度嗰個反應啦。咁如果有個假期嘅時候，佢唔使即係頻頻撲撲咁樣，係多啲時間休息，不論喺生理或者心理方面咧，都會係有幫助嘅。 嗯，但你同局長講完之後，佢反應正唔正面咧？頭先講咗除咗話假之外，你仲有兩點噶嘛？外展嘅即係接種疫苗啦，俾一啲喺唔同地方翻工嘅公務員啦，咁同埋檢測嗰方面，呢啲係配唔配合到咧？又？ 其實即係反即係局方反應都係正面嘅，因為即係我諗政府而家都係即係防控疫情啊，接種疫苗都係頭等大事嚟㗎啦。咁所以都係即係積極啊，想方設法咧去推動啊咁。咁啊疫苗假期其實喺行政上咧就係完全可行嘅，亦都唔會即係製造太多即係行政嘅即係程序啊咁樣。咁啊而咧即係華員會咧就覺得，即係之前已經有一批公務員咧係接種咗疫苗嘅啦嘛，咁嗰啲其實公務員咧就為己為人啦，已經一馬當先咧係接種疫苗，咁所以即係如果係真係落實嗰個疫苗假期咧，我哋覺得亦都應該咧係補翻個即係兩天假期俾佢哋，就即係以示鼓勵。咁只要咧係有秩序咁啊分散咁樣嚟放咧，其實係唔會完全唔會影響嗰、那個即係服務嘅運作嘅。咁啊，至於即係話即係揾啲即係疫苗中心可以考慮即係外展啦，嚇俾啲公務員。咁其實呢啲適合咧係一啲政府合處裏邊，因為政府合處裏邊咧其實有唔同嘅部門，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單位。咁其實咧就佢哋如果喺唔同嘅單位、唔同嘅部門有秩序咁樣咧，係搜集到一啲咧係即係準備打針嘅即係公務員。咁去外賣外展過去嘅時候咧，係方便佢哋嘅，同埋咧係即係減少即係又係來來往往嗰啲交通時間啊咁。咁但係當然呢個咧係要一啲行政上嘅安排啦，即係要做一啲統籌啦要。咁啊，至於即係話即係局長都有講啦，如果有一啲係即係成日接觸前線，咁而佢健康嘅原因而又唔能夠接種疫苗嗰啲咧，就需要定期做檢測。咁啊，其實我哋收到我哋有啲會員公務員嘅反應咧，都擔心兩個禮拜做一次都會好煩嘅喎，同埋咧即係成日都去又要去攞樽，或者又要去做嗰啲即係鼻拭子啊嗰啲咁。咁所以即係都有個即係意見咧，就係、是、譬如如果係可以做深喉唾液嘅，咁係咪可以即係管理層啊，或者係部門啊，提供一啲樽俾佢哋咧，咁變咗佢哋拎翻屋企做完就交去即係適當嘅地方進行係檢測。咁呢個會唔會係減少佢哋嗰個交通嘅時間？咁就唔會話咁影響嗰個工作啦。 嗯，頭先講到疫苗價嗰度咧，你哋係傾向即係可能佢哋驚打完針之後受到影響啦，啲工作表現等等，所以想請假，所以應該係打完針之後第二日啦，定係？其實都冇所謂嘅，總之打完針之後佢中意幾時放翻就放翻咁。 其實如果係睇個原意咧，因為個疫苗假期係俾佢哋休息啊嘛。 嗯。 嚇、啊，即係驚有一啲即係唔舒服啊、副作用啊嗰啲咁。咁、所以如果係按咁嘅即係概念嘅話咧，應該係打完針咧，第二日咧就可以即係放翻。咁呢個係最大效用嘅。咁啊，等佢休息咯，喺屋企瞓多啲啊。 Okay. 嚇飲多啲水啊咁樣，咁但係如果係已經之前係打咗疫苗嗰啲，咁已經過咗啦。咁但係即係嗰啲同事真係一馬當先就去響應去打疫苗， okay. 即係咁嗰啲咧就應該即係之後咧就適當時間俾佢哋係補翻咯。 最後我想問啦，除咗公務員之外，而家嗰啲合約工啊、非公務員嗰啲嘅員工、政府僱員嗰啲，使唔使應該有呢個假咧？ 當然要包埋啦，譬如你政非公務員合約制嗰啲員工，佢都係喺同埋一個辦公室嗰度即係做嘢噶嘛，咁大家同一個團隊，冇理由係厚此薄彼啊，咁嗰啲員工去打完疫苗都可能係有唔舒服有反應嘅喎，咁、 okay. 我哋覺得應該係一視同仁對待，咁其實政府最好咧就係揾埋啲外判商就一齊係商議喺呢方面。 Okay. 好啊，唔該曬李葵燕同你傾到呢度，李葵燕就係華員會會長嚟嘅，你又點睇？歡迎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因应寻日录得一宗涉及一名上个月中从印度回港人士的新型肺炎初步确诊个案，将葵盛东村圣富楼纳入强制检测公告。任何在5月9日至30日期间曾经身处圣富楼超过两个钟的人，必须在星期三或之前接受检测。如果在14日前已经完成接种两剂新冠疫苗，或者在5月28日至30日期间已经接受检测，会获视为已经遵从规定，无需接受强检。政府今日会在圣富楼对出空地增设流动采样站，为受检人士提供免费服务。英国政府可能要求国民保健署的工作人员接种新冠疫苗。继早前就强制护老院职员接种疫苗咨询公众之后，负责疫苗接种事务的部长扎哈维表示，政府正考虑要求医护人员都打针，防止他们将新冠病毒传染给病人，以保护最弱势的群体。英国亦都已经有先例，医护需要接种乙型肝炎疫苗。在野工党批评当局的建议，认为在部分地区出现医护人员招聘危机的情况之下，与其强迫员工接种疫苗，不如同他们合作解决他们的忧虑。美国据报曾经利用同丹麦情报机构的合作关系，对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内的欧洲高级政客进行间谍活动。丹麦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是在2012至2014年期间，以丹麦的信息电缆网络监视德国、瑞典、挪威和法国的高级政客和官员的活动。除了默克尔，时任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以及前德国反对派领袖施泰因布吕克都是目标。美国当局可以取得短信、通话、互联网搜寻记录等，但不清楚美国有没有获丹麦授权对邻国进行间谍活动。报道说，前年6月上任的丹麦防相布拉姆森是在去年8月获悉事件，他向丹麦广播公司表示不能够接受对亲密盟友进行系统性的窃听。新西兰总理阿德恩今日将会同到访的澳洲总理莫里森会谈，预料对华关系会是其中一个焦点。阿德恩提到，虽然新西兰同澳洲并非在每个问题上都保持一致，但在抗疫方面取得的成果令双方处于独特位置。他又说，在日益复杂的地缘战略环境中，同澳洲的关系很重要，形容澳洲是家人。被問到到訪原因是否因為新西蘭對華態度軟弱影響澳紐關係，莫里森否認，強調今次是年度領導人對話，雙方每年都會討論夥伴關係，特別在經濟和安全方面。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9,054點，跌9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匯價，港元7.762，日元109.93，瑞士法郎0.901，加元1.208，人民幣6.369，英鎊對美元1.417，歐元對美元1.219，澳元對美元0.771，新西蘭元對美元0.72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03.11美元，賣出1,903.88美元。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大骤雨同雷暴，星期三四骤雨减少。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跟你讲返最挤塞的地方，就是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管道里面慢线的坏车呢，虽然大约10分钟之前就已经是拖走了，但一带呢仍然是严重挤塞，车龙排到去石排湾道跟住华富道。咁亦都影响到呢反方向薄扶林道去中环，跟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呢就挤塞，车龙去到香港仔海旁道跟住香港仔中心，鸭脷洲桥道去返香港仔方向。 向都是挤塞，车龙去到利枝道的。重复多次，就是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管道里面慢线的坏车，虽然已经拖走了十分钟，但车龙仍然是非常长，严重挤塞，去到石排湾道近住华富道，反方向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翻落去香港仔海旁道，近住香港仔中心，鸭脷洲桥道去翻香港仔方向啦，车龙就去到利枝道。咁喺将军澳隧道公路去观塘方向，近住欣怡花园咧就有坏车，车龙去到将军澳运动场对出，就系将军澳隧道公路出去观塘方向，近住欣怡花园有坏车，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对出。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燕江村咧就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古洞对出，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燕江村有交通意外，排到去古洞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方向，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因为受坏车影响，去到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返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龙尾在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另一边排到去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咁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车多，龙尾龙窝村。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去到苏屋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咧仲系慢车，排到太子道西。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窝打老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呢一段咧都仲系慢车。咁喺新界方面，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文化博物馆一段挤塞，车龙去到美松苑；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浪翠园三期对出；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龙尾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咧都仲系慢车，去到天富海湾。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咧就系提多一次大家啦，就系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管道里面慢线的坏车咧，虽然已经拖走了，咁但系一带仍然系严重挤塞，车龙咧排翻去石排湾道近住华富道啦，反方向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薄扶林消防局呢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去到香港仔海旁道近住香港仔中心。咁揸车嘅朋友咧，睇下可唔可以改路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呢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齐听节目嘅系黄淑仪。 食饭系真理。睡觉是真理，听收音机都是真理。今集三位哲学人究竟谈了什么，竟然得出这样的结论。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哲学关我事。 我自住码头直路的时候，行阿亨同埋阿勤三个叮当码头斗到难分难解，哇！忽然间大外档杀咗佢出嚟，边个嚟噶？咦，竟然系张基，张基逢人过人，锐不可当啊！最后阿勤、阿亨啊，同埋阿恒啊，三个同埋张基一齐冲线，想知道边个跑出？留意星期一至五日晚八点至到十点，手下留情啦！ 2021年5月31日，本港没有新增个案，是5月份第三次零确诊。 张建宗指低接种率令人担心，欢迎商界提供打针诱因。 罗志光指，本港去年总生育率下降至 0.87， 低于可预期范围。 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发现215具儿童遗骸，杜鲁多指令人心碎。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40翻返嚟千禧年代，讲下外面嘅天气。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3%啊。咁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就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嘅雷暴啊。不过大家可能出街嘅时候咧都要留意翻呢个天气情况啦，睇下使唔要带遮啦。咁啊，另外咧就见到头先讲到话啲机构咧鼓励疫苗接种嘅一啲措施，讲到其中有发展商咧就话送出观塘海汇一个新嘅单位咧俾一啲接种咗嘅市民去抽奖啦。咁并且咧系会代缴埋印花税。同埋雙倍印花税嘅喎，咁啊有個條件嘅，就話要9月1日或者之前咧，係要接種曬兩劑嘅疫苗嘅市民咧，先可以抽獎嘅。咁啊，亦都要合資格抽獎人士咧，需要係年滿18歲啦。咁另外亦都講到咧，其他一啲嘅抽獎咁樣，咁啊，譬如就信和集團旗下嘅一個慈善基金啦，亦都捐出咗20個預付卡。簽帳額和信用卡的免找數簽帳額，每個名額是價值100,000元，還有各式各樣的商界提供的一些抽獎，譬如講到機票啊，講到一些酒店啊，一些婚姻介紹所的一些諮詢服務啊，飲食業界都話提出一些折舊優惠在一些餐廳等等。咁啊，見到政務司司長在網址嗰度都講話，歡迎商界係主動提供呢些誘因咧，係鼓勵市民接種嘅。佢話咧，而家目前的接種率咧係唔夠20%。令人非常之擔心，呼籲市民咧係盡快接種，以免走回頭路，出現一波又一波的疫情。繼續歡迎你打嚟18723，講下接種率，講下呢啲誘因嘅。18723，等緊你嘅電話。電話旁邊有何先生，早晨。 係，早晨，早晨。 係，你好，請講。 係，我咧就贊成今次嘅鼓勵打針嘅，主要問題咧就唔係話有啲人話貪心，而係最主要就係發出個信息咧，今次真係要政府。商人同埋市民去團結一致，最主要係帶出呢個嘅信息咯。 嗯，咁所以你對於呢一啲嘅誘因都覺得應該係吸引到嘅，令到市民團結到嘅。 其實多少唔緊要，對嗰啲嗱要真係要團結啊，帶出呢個嘅信息，商人、市民同政府去團結，呢、這個疫情都咁耐咯。最主要是打出呢個信息咯嚇。 嗯，但你覺得市民本身唔打針係咪因為真係啲有因 嘅事？佢唔好多，我因為我身邊人咧都係話，咦，睇定啲先，睇人哋打有冇事先去。即係個身體咧就唔團結咯，個身體好似睇定先，睇定先咁咯。 佢哋睇定啲係因為咩身體啊？定係咩原因？你聽到 有啲咧，甚至乎即係唔想自己冒呢個險，想係群體變質，即係想人際去冒呢個險啊。 Okay. 自己冒呢個冒險。嗱，嗰人根本佢哋冇事，冇嗱冇成真係年青嘅。 嗯，好啊。 即係唔係咯？點樣團結？我反而打出翻個信息，真係要商人啊、市民呢啲去團結翻咯嚇。 好啊，唔該曬何生，多謝你嘅電話。講到話要市民團結，政府同埋商界團結等等啊，佢話呢個信息都係最重要嘅。咁仲有李先生，早晨。 喂，早晨啊。 係你好，請講。 係你好啊。咧，我認為咧，啲地產商咧，每一個地產商攞50個單位出嚟咧，即係好似居屋咁抽。個個有，即係有抽居屋嘅，先可以俾佢哋，即係打咗針咁咯。 嗯，呢、這個就最吸引。哇！但係呢個都好多喎、啊，聽你講50個每個發展商， 但係賣俾佢哋噶嘛，4折賣俾佢哋，冇話抽噶嘛，係咪先？ 嗯。 如果你香港嗰啲咪6字居都5折咯，你4折賣俾佢有因咯。 嗯。 你香港人個個都冇樓住，冇成，冇屋住。 嗯。即係你覺得大家都會好大有因啦，但係啲市民係咪有其他嘅憂慮啊？即係佢哋選唔選擇打針？ 我應該冇憂慮嘅，因為你有因先有果噶嘛。 嗯、 因為係嗱，你有因俾嗰啲市民住劏房嗰啲，即係4折賣俾佢哋。 OK。 都有啲好好噶嘛。 OK， 好啊，都係覺得發展商呢個係好大吸引力喎。如果喺啲單位上面多啲提供有因嘅話，仲有黃先生，早晨。 早晨。 係你好，請講。 係你好。咁我想講一講咧，就係我本身就打咗2針噶啦。 嗯。 但係咧，我就到而家我仲好怒氣，我都懷疑緊我自己做咩事打2針。 係點解咧？ 其實你打完同唔打有咩分別咧？我想問，嗰、那個待遇上，我唔係講緊有咩著數啊，要抽獎攞錢啦，唔係講呢啲。 嗯。 其實我打咗同唔打有咩著數啊？有咩優惠啊？ 對自己個健康會唔會保障多啲啊？呢、這個 我哋保障多啲、嗯。我想問下你啦，而 而家香港嘅死亡率几多啊？七百几万人，我哋死咗二百几个，系咪？ 嗯。 打咗一百几万都死咗廿几个啦，其实个比率都差唔几嘅啫。 嗯。 啱唔啱啊？咁你计一计条数啦。好啦，跟住你需要检疫嘅，你需要做定期检测嘅，都系要继续检测。政府都冇话过打咗两针就以后我哋唔需要再做检测啦。 嗯， 就冇啊，好啦。 O、okay, K， 不过专家都话嗰啲打咗针，即系可能出事嗰啲，未必有直接关系嘅都。 啊，我调翻转头问你啦，嗱，死咗真为你话新冠直嚟死咗嗰啲，即系咪因为新冠病死嗰啲？最近我听到个报就系咁报嘅。 嗯， 有一个好似老虎就因为佢唔系因为肺炎入嚟入院噶，佢因为唔知咩病入院。 嗯， 好啦，跟住入去嘅时候咧，确诊咗佢新冠病嘅病患者。 系 住咗院几日之后，佢就。病重得治，咁、我问你啦，如果我系心脏未入院，跟住我系新冠病嗰个感染到，即系染到我肉菌啦，系咪入毒啦？跟住我死咗，我应该心脏病死啊，定系肺炎死咧？而家嘅报道系冇讲过嘅，冇讲得清清楚楚嘅。你哋可能年青啊，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沙士嘅年代，佢系报系点样报法嘅？嗰年嘅时候报，佢系咁样报嘅。今日有几多人？即係已經證實咗個肺炎，跟住個肺照到有個肺片有事，嗰陣時乜叫玻璃肺嗰件事咧，入咗嗰個嘅深切治療部，入得佢咧就好就近慘無噶啦，因為嗰啲入得佢咧就死梗噶啦，嗰陣時係冇入醫嘅，跟住咧就每一日喺個深切治療部死幾多人，佢係咁樣報嘅，即係嗰陣時候咧個個都知道佢係肺炎死嘅。而家我哋聽到嗰啲報告咧，就係、每日有幾多人死嗰啲咧係。確診咗佢係有即係患咗新冠肺炎，但係佢嘅死因係咪新冠肺炎呢 s o r r y 我聽唔到佢任何一個報道，所以其實你話冇直接關係，其實兩者個報法都係差唔多嘅啫。咁你啲人聽到，你會覺得點樣啊？跟住你嗰啲你自己政府有冇信心話俾我聽？如果我打咗針，我係冇事噶啦，我可唔可以唔再做定期檢測呢 o、okay. k 如果講清楚呢啲係咪好啲呢？因為而家譬如話有啲， 因為呢個就係你。这个就是你给人家的优惠嘛，即是叫做两者之间分别，你确认到告诉人听嘛。我都说了，你记不记得上次要隔离那些人的时候入了去里面，原来那些打了两针都要入去隔离的时候。是啦，咁我问你，咁我打嚟做乜嘢？真系问你，我问你打嚟做乜嘢先？ 而家有啲专家话咧，如果打咗针之后都可以，一定人数打咗针咧，可以唔使戴口罩，呢啲会唔会都系对你嚟讲嘅优惠 咧？我就戴口罩咧，我就唔系太过赞成嘅，因为咧、你喺通街啲人唔戴口罩，你系咪叫佢攞啲针卡出嚟睇啊？呢个系问题嚟嘅，即系都系太多人啦。但系调翻转，起码你可以政府做到嘅，而真系执行嘅，起码可以公布，如果你打咗针，你就可以唔使做。定期检测，你打咗针，如果你的亲密接触者有事，你可以不用隔离。 OK， 好啊，唔该晒黄生的睇法。仲有廖先生喺电话旁边，话早晨。 你好啊，主持。 系你好， 我想讲讲咧，你点解啲人而家嗰个打针嗰个打针率咁低咧？就系由于你政府当初做嘢做得唔好。点解咧？我已经65岁嘅，我都有三高，我敢去打，当时就冇医生打嘅。你知唔知？因為嗰啲你去到嗰啲咁嘅打針嗰啲中心咧，嗰啲老人家係唔知道噶，唔知道自己有咩事噶。所以咪你叫佢去打，佢咪個個湧住去打咯。一出咗事之後，個個冇人打啦，係咪先？你知唔明啊？你而家有俾啲咩捐呢啲乜嘢俾你樓又好乜嘢都好啦。都係。治标唔治本嘅啫， okay. 最紧要系嗰条命啊嘛。 但 系条命冇咗条命，你点搞啊？ 明啊，你会话本身有三高，但系都考虑去打，你事前有冇睇医生问清楚咁样噶都？ 嗱，医生嗱，我本来喺屯门医院睇嘅，屯门医院转介咗我去赛马会诊所。因为点解咧？我系稳定咗，我先敢去打嘅。如果唔系，我都唔敢去打啊，大佬。因为你唔系呢样嗰样病嗰样病。你知唔知好多老人家真係唔知自己有咩事㗎？咁去走去打喎，個個湧曬去打喎。咁你政府包保人哋冇得，其實根本上冇一樣嘢包保得到㗎。你如果你係有起事出嚟，咁你又條命都冇咗啦，俾層樓你都冇用啦，啱唔啱先 ？OK， 好啊，唔該曬廖生，仲有郭先生喺電話旁邊，早晨。 早晨啊。 係，請講。 我自己本身打咗一支嘅。係。咁就其實我身邊都有好多朋友咧，主要其實關心個本身個健康問題，所以就會即係未打住。 介唔介意講下你啲朋友通常係咩年紀啊？ 通常我哋都係介乎40几至50岁之間嘅。 嗯。 咁其實我相對對於而家所謂嘅咩抽樓啊、現金各樣嘢咧，我唔係太鼓勵，因為唔希望啲市民因為咁樣而去打針嘅。我反而希望個誘因係做一啲健康嘅檢查，因為相對而家經濟差啦，咁你話叫佢哋打針，咁但係佢哋亦都負擔唔到一個身體檢查嘅費用。反而會唔會建議啊？喂，相對佢做一個健康檢查，佢哋打完兩支針之後，可以去 claim 翻呢筆費用翻嚟。 係， 同埋我會建議就，如果打齊兩支針，相對幾多日，會唔會去一啲即係室外嘅地方可以除低個口罩？咁都叫做一個誘因。 就好過而家呢啲樓啊、信用卡免簽帳額啊呢啲啊。 其實係嘅，相對我覺得而家好多市民係擔心，究竟我有冇？因為我其實我接見到個私家醫生，佢都話有一啲市民可能佢長期幾十年嚟40-50岁。佢都冇去醫院覆過啲咩診啊，做過啲咩身體檢查咁樣。其實好多隱性嘅病患者佢唔知道，尤其是咁我去到啲疫苗接種中心咧，其實我會建議有啲好簡單嘅，我唔明點解連一啲血壓嘅測試啊、心跳嘅測試都唔咁得閒都唔去做咗佢先至俾人哋接種。咁會唔會咁樣減低個出事率呢 ？OK， 好啊，唔該曬郭先生提到，佢話覺得身體檢查都係一個誘因，如果政府可以提供到多啲俾啲市民，可能嗰個打針嗰、那個即係踴躍度可能仲高啲咁樣。頭先又講到咧，有關於飲食業界咧，都喺打疫苗誘因方面咧，都有一啲嘅出力，包括一啲優惠推出啦。咁見到咧行政會議成員咧，亦都係立法會飲食界嘅議員咧，張宇仁咧都講到話啊，七月咧就會俾一啲已經接種咗新冠疫苗嘅客咧係有一個折舊優惠嘅咁樣。咁都係請一位嘉賓咧，就係同我哋傾嘅就係張宇仁啦，有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早晨。 早晨啊， 早晨張宇仁，講下你哋嗰個計劃係點樣啊？七月就會俾即係點樣去吸引多啲打針嘅未打針嘅人出嚟打針啦，打針嘅人又點樣可以有啲優惠啊？可以講下。 其實我哋就去年都冇針打，我哋都因應到財政司俾$10,000，大家咧我哋都做一個7月7節喺去年嘅。咁今年咧就財政司仍然都有呢個$5,000呢個電子消費券啦。咁啊，所以我哋就喺構思，即係上個月我哋開始去諗，我哋應該點做咧？咁我哋個構思而家就比較簡單啲。就都是由七月开始去做这个的七节，因为七月七节很矮的，还有去年矮了很久了已经，不过就不是很成功，因为跟着食肆夜晚黑没生意做，所以我们今年呢就仍然做这个七月七节，不过就应该不只只是做七月的，我相信去到八月甚或至会不会去到九月头一半个月呢，因为我们都諗住七月中月推出嚟，咁而家我哋嘅構思咧就係，因為我哋都仲係受限制，唔知道會唔會開放翻，咁我哋就淨係做晚市， 係 一台淨係要做，淨係做四個人，咁咧就即係你係四個人嚟打曬針，一針都我哋都算噶啦，咁我哋就有七折嗰張單，有七折俾你，咁所以就將嗰、那個。我哋個推廣嗰個七月個七節咧，就係、是人客打針。 有冇限制係即係消費券用先得㗎？因為頭先講話都因為 冇，我哋唔再講話要拖埋個消費券。我哋就係你有打咗針，我哋就俾七折。 而家多唔多食肆參加咧？同埋點解會淨係晚市咧？即係午市嗰啲都應該多啲客㗎嘛？應該都係嘛？ 唔排除係。不過咧，我哋做推廣咧又有個困難。其實我哋開頭都諗係咪淨係做1、2、3、4、5咧咁，因為星期六日而家都大家都大概生意啱啱好都夠做。你要明白，我哋又體諒我哋咧，即係我哋而家仲係坐一半，仲有1.5米。多數 A、B 餐咧，嗰、那個 B 餐都係只係坐四個人一台，做到10點。咁所以喺平衡曬好多嘢，開頭我哋傾係咪就唔做禮拜六日咧？咁但係大家都傾咗，當時我哋都係睇100,000+人打咗針，連第一針、第二針咁計埋咁當然明到去到七月係會多咗人嘅，咁所以都未必會係張張單，我哋需要即係俾七折咁。 咁所以就大家話誒、簡單啲啦，我哋七日都做曬啦，咁樣樣、就淨係做晚市晏晝，因為一又比較困難啲， 係 啲、人會嚟食得快啲、走得快啲，咁啊啲台又要等台，咁我哋再要 check 啲人客喺、埋單嘅時間有冇四個人打針咧？咁可能就會即係複雜啲。 我見你頭先都話限四個人一台咧，因為我又見譬如之前嗰啲 D 類食肆咧，如果顧客打咗一針嘅話，員工啊當然要打曬兩針啦。咁啊用安心出行啊等等，都可以去到八個人一台喎。但你哋反而仲嚴啲四個人一台嘅，點解？ 因為我哋而家呢個咧就係最起碼入門檻，希望消費者咧明白啦，即係邊度有四個就一定得。咁我哋係唔排除嗰啲食肆。譬如去到私餐，佢可以坐六個人，佢去做四個打上都得噶。我哋而家唔係限咗話四個人，多過四個人唔得。我哋只係講緊，我哋係起碼一台四個人，因為你要明咧，你一台如果坐一個人，我俾你七折，你壓咗四個位咧、我哋喺嗰個經營同埋嗰個經濟嘅效益度又係。好難去圍到條數嘅， 即所以你最少四個人就唔係一定四個人咧，四個人一台。 係啦，唔係一定要四個人。你去到十二人咁你十二人都打曬針，咁每台就算分三台，甚至或者分兩台，我哋都一樣係有七折俾嘅。 而家你自己可唔可以講下有幾多嘅食肆參加，同埋預計啲市民啲反應會點咧？ 嗱，我就好難預計市民。食肆嘅反應暫時都幾好嘅。過千間就一定有過千噶啦。咁問題係幾多千嘅啫？咁同埋就我哋係好闊嘅。即係中啊、西啊、快餐啊、高檔次啊、中價啊、茶餐廳，我哋乜都有嘅。咁所以即係市民係可以會有一個好好嘅選擇，到時我哋會擺曬上網。咁而家我哋就係做緊即係報名。我啲業界報名，咁啊啱啱上個禮拜我哋開工，咁我哋希望咧到到六月中唔會太遲咧，我哋就有齊曬資料，我哋會又有個網頁會出嚟推廣，咁啊同埋旅發局咧亦都好好嘅，好似舊年咁協助我哋一齊去宣傳，我唔排除去到嗰陣時咧無論即係旅發局好，無論其他嘅。食肆好，我哋唔排除仲有其他嘢出嚟，一齊去幫即係大家鼓勵大家去打針。咁即係呢個係大家，我覺得係責任嚟嘅。其實對我哋啲即係自己啊，對同事啊，對屋企人啊，即、係對我哋啲顧客，我哋都應該。即 係 打針 嘅。OK， 好啊，唔該曬張宇仁，同你傾到呢度，同我哋講咗有關於飲食業界嚟緊都會有一啲嘅折扣俾一啲打咗針嘅人士啊。張宇仁咧就係飲食界立法會議員，亦都係行政會議成員嚟嘅。繼續聽你嘅電話，有陳先生喺電話旁邊喎。早晨， 係你好 ，Hello，Hello，Hello， 你好，請講啊。 係咁咧，我都同意而家嗰個嗰啲抽獎啊嗰啲嘅。不過我覺得政府可以做多一樣嘢嘅。就是他可以放寬翻嗰十億嘅疫苗保障基金，唔需要話直接有關係死亡嘅先至賠，可能係接種後14日內，如果佢身故死亡嘅，如果係關於心血管疾病嘅因素咧，可能即係唔可以話直接啦，間接啦，都影響佢死亡嘅話咧，都賠，即係都考慮賠200至250萬。咁呢個就變咗幫市民好似真係買咗個保障，同埋真係用得到呢十億嘅基金咯。 但間接會唔會好難定咧？即係一樣嘢。 會㗎，所以我都唔係醫學界，所以就可以再 review 翻，即係呢個基金究竟用唔用得到咯？即係如果市民知道原來14日內我真係有咩冬瓜豆腐。佢可以賠到嘅，咁我覺得都係一個保障咯。好過而家嗰十億擺咗喺度，其實係冇作用嘅。 第二點係咩咧？ 係第二點咧，就係我個而家公務員有兩日嘅打針假啦。因為佢嘅論點係公務員接觸市民多，咁其實院舍嘅職員咧都接觸老人家、殘疾人士都好多嘅。會唔會社會福利署？ 都俾翻各個呢啲嘅院舍員工有兩日嘅有薪假期嘅津貼喺裏面咧，或者有薪假期俾佢哋咧咁樣。 O K， 咁我意見係咁多。 好啊，唔該曬陳生。不過頭先講到院舍嗰度都唔係全部係社署旗下嘅院舍咧，有啲可能是私營嘅。不過都睇下有關當局方面咧會點樣去安排啦。繼續歡迎你打嚟18723111，嚟緊九點鐘之後咧，繼續喺香港電台第一台有千禧年代嘅。頭先講到一啲疫苗誘因，你又點睇？繼續打嚟18723111。 真相讲历史讲事实都是犯法。信播报道， 《星岛日报》的报道就提到，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在《星岛日报》写文章，指支联会五大纲领之一结束一党专政是颠覆纲领，不能兼容于国安法秩序，而必须根据国安法秩序进行调整。他认为保安局应当根据国安法的规范要求，对支联会的有关注册登记、纲领立场和行为模式加以调查和评估，通知要求支联会删除颠覆纲领，在有关活动中清查和消除具政治颠覆性的行为元素。如果支联会拒绝不更正，可以研究按照类似香港民族党的方式予以取缔。星岛日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本港的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开展超过三个月，不过接种率持续偏低。消息说，政府最快今个星期公布公务员接种疫苗之后可以享有打针假，每接种一剂就有一日的有薪假，已经打针的公务员亦都可以追溯假期。另外消息是透露，金管局计划透过银行工会向会员银行发通告，建议银行界划一给予已经打针的员工两日有薪预防接种假期。苹果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第四波疫情步向稳定，昨日是四日内第三度零确诊，撇除怀疑早在一月已经染疫的四岁男童个案，本地源头不明个案清零已经达到第37日。有专家认为，本港目前处于低感染风险，可以循序渐进将防疫措施松绑，例如先放宽室外四人限聚人数，亦都可以先同疫情较稳定的澳门商讨通关。经济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警方今年头四个月接获299宗虐儿个案，较去年同期的186宗急升大约60%，相信同学校复课、校方更加容易揭发个案有关。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兒童留家的時間較長，不少個案都是由鄰居或者大廈的保安員揭發。《東方日報》的報導， 大公報報導，警方昨日在警察學院舉行招募及體驗日，是2019年4月之後再次舉行大型招募活動。警方指今次活動有1653人參加，參觀人士可以即場投考。警隊招募組警司陳純清表示，投考人數在2019年大跌，但是去年投考人數開始穩步向上。自從招募及體驗日宣傳以來，已經接收1700份投考督察和警員的申請，成功取錄的學員最快可以在8月開始受訓。大公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成报的社论说，新型肺炎疫情流行超过一年，特区政府推出多方面的抗疫措施，都是需要不同的部门负责执法，否则有法例都是徒然。即使目前是根据疫苗气泡的基础，选择四类运作模式，游走在合法和不合法之间。政府将部分的地方指明列入强制检测公告，在执行方面同样存在难度。社论说，政府应该好好检讨各类型的抗疫措施，堵塞漏洞。成报社论。 经济日报的社评说，港大讲座教授袁国勇宣布，本港已经成功清零，但是第五波很大机会来临，呼吁接种疫苗早作准备。社评说，越南最近出现传染力极高的全新变种病毒株，港府要慎防对近邻失守，既需要和商界设法鼓励接种，亦都要参考外国经验，斟酌切限谷针，等仍然犹豫紧的市民及早计划接种。经济日报社评。 文汇报的社评说，胡雅文法官判决11非法集结案之后受到死亡恐吓，国务院港澳办、香港中联办发言人昨日发表谈话，强烈谴责。社评说，法官依法独立审案，不受任何干涉，受基本法的保护， 不法之徒妄想以极端的方式影响香港法治，注定徒劳失败。政府和警方要果断执法，捍卫法治尊严。文汇报社评， 苹果日报评论话，支联会被迫停办六四烛光集会并不意外。评论话，或者有人认为施压令六四晚会停办可以淡化港人的记忆，洗刷不光彩的历史，丢掉他们眼中的香港政治包袱。但是市民肯定不会放下对历史真相和是非的执着，不会放弃对六四死难者和家属的支援，继续追究六四镇压的责任。苹果日报评论。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继续同你讲翻啦。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管道里面嘅慢线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车龙咧就去到收费广场。咁但系后少少香港仔海旁道去湾仔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一段咧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香港仔中心啦。咁反方向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咧都系挤塞，咁车龙咧都系去到香港仔中心。咁另外薄扶林道咧。薄扶林道有两段车龙噶，咁去中环方向一段就系近住薄扶林消防局啦，咁另外一段咧就系近住福慧苑，咁车龙都系去到玛丽医院对出，咁影响到而家域多利道啦、沙宣道同埋碧丽道去中环咧就挤塞，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另外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对出中慢线啱啱发生交通意外，咁车龙就喺虹桥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中心中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虹桥对出。较早前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燕岗村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燕岗村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将军澳隧道公路去观塘方向近住欣怡花园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只是车多少少，没什么车龙的。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收费广场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啦，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屈地街。喺九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盈辉台一段慢车，龙尾喺黄大仙中心。亚加路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窝打老道。喺新界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文化博物馆一段挤塞，车龙就喺美松苑。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马料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都话你冇用噶啦， 咁你又几有用啊？ 都话你好蠢噶啦， 咁你好醒咩？ 都话你核突噶啦， 你又靓喺边啊？ 生活上嘅冲突可以话系无可避免嘅，究竟有啲咩好方法可以处理冲突呢？开心教室之点解要调解，请嚟香港调解学院院长郑慧琪 Roy Sir。 逢星期五开心日报节目时段内播出。 开心日报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杜文蔚、陈淑兰、黄桂林、林超荣、彪爷、榴莲，日日开心。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由现在起四人或以上的住户可以在5月31号或之前递交新申请，旧申请住户收到通知信后只需要答复回调确认资格，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2021年5月31日，本港冇新增个案，系五月份第三次零确诊。 张建中指低接种率令人担心，欢迎商界提供打针诱因。 罗志光指本港去年总生育率下降至 0.87， 低于可预期范围。 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发现215具儿童遗骸，杜鲁多指令人心碎。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回嚟千禧年代。刚才讲到关于一啲疫苗嘅诱因，讲到商界提出一啲唔同嘅抽奖等等，你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都继续可以同我哋讲下嘅。另外咧，整体疫情方面啦，寻日咧就冇新增嘅确诊个案啦，新冠病毒方面，咁就系咧呢个月咧第三日咧有零确诊啦。咁就卫生防护中心嗰边咧就话睇过啲流行病学调查、临床数据同埋基因排序分析嘅结果咧，之前有五宗咧外游记录嘅个案咧都比较可能喺嚟香港之前咧已经系确诊中咗招噶啦。咁所以咧就改去咧做输入个案嘅。咁另外见到啦，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咧都话，第四波嘅疫情咧就已经结束咗啦。不过咧，第五波咧都好可能会出现。咁仲有广东省方面啦，嗰边嘅疫情咧都好值得大家关注啦。咁我哋都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讲下各方面啦。有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系早晨， 早晨，何柏良，系啊，讲下而家见到商界、地产商等等有啲都几大份礼物嘅一啲抽奖，咁点睇呢一啲做法咧？对于打疫苗系咪都有鼓励作用咧？ 商界做呢啲咧，就都系正面，都系好事嚟嘅。咁而家香港就去未曾接种嗰啲市民咧，其实佢唔去接种咧，就归类有几种原因嘅。咁如果系佢本身就缺乏一啲诱因，又唔系一啲高风险人士啊，咁佢又短期之内咧冇諗住就离开香港就出境去内地啊，或者去外地旅游嘅话咧，咁对呢类缺乏诱因嘅人士咧，咁呢啲商界嘅措施咧，我觉得系有帮助嘅。咁但系咧就比较多一截嘅人咧，佢唔去接种咧，似乎就係對嗰個疫苗咧就唔了解，或者有好多嘅誤解，特別成效啊嗰、那個副作用嗰方面咧，咁呢個似乎咧就個原因比較大，所以我覺得解鈴還需繫鈴人啦。咁如果大部分嘅市民佢個原因係因為咧錯判咗個疫苗嘅安全性咧，政府咧就責無旁貸，你要出嚟搞翻清楚呢件事。 但係講到風險，我哋之前政府都公布咗一啲數據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就而家就講到商界即係有呢啲咁嘅類型嘅抽獎啦。有啲人就擔心會唔會佢哋本身都未必適合打嘅，有啲人士個身體上面亦都問個醫生未必適合打嘅。不過見到一啲禮物咁吸引，可能就會衝出嚟打啦。咁有啲咁嘅講法嘅，你自己擔唔擔心有呢一類型嘅風險咧？又？ 呢、這個我完全唔擔心，因為咧就市民普遍咧就好多人覺得佢有一啲長期病患有三高咁咧係唔適合接種疫苗，其實呢個係大錯特錯嘅。你睇翻喺世界各地啊，就喺歐美地方就以色列咁啊，咁嗰度咧其實就有數以千萬計甚至乎過億呢啲嘅人士咧，有各式各樣嘅長期病患咧，其實都安全接種咗。咁所以正正就係因為市民咧錯誤理解嗰個疫苗安全性啊。依家睇翻藥物標籤啊，其實最準確咧，你睇藥物標籤。咁復必泰咧，佢藥物標籤唔適合接種嘅疫苗咧，嚟嚟去去咧係講緊你對嗰個疫苗嘅成分咧有敏感。就唔係一般其他嘅敏感，淨係對疫苗嗰個成分有敏感啊。咁你睇翻喺外國呢啲嘅數字，咁如果係對疫苗成分嘅敏感啊，每100万人咧講緊4宗5宗嘅啫。咁即係話咧，你香港就而家我哋批准16岁以上啊，16岁以上嘅人口，你照嗰個藥物標籤啊，可以話超過99%啊，其實咧係適合接種個疫苗嘅，係冇呢啲禁忌症嗰個嘅問題。 但係成日話三高唔適合打，係因為啲衞生署嘅指引定係咩咧？咁啊， 嗱，三高唔適合打，我唔知點解政府會咁樣講。咁呢個咧，正正就係政府咧，就佢關於嗰、那個疫苗宣傳上邊咧，喺開始嘅時候咧行錯咗呢步。咁如果佢行錯呢步咧，咁 即係而家部分市民對嗰、那個疫苗咩情況下邊適合接種咧、 嗯， 就有咗個錯誤理解咧。你唔去糾正，就由得佢咁樣繼續發酵咧，就推呢啲誘因我都係贊成支持嘅。咁你單純靠誘因呢個係唔足夠嘅，呢、這個對疫苗嗰個理解唔準確的地方一定要去處理。嗱、嗯，你另外就算講下科興啊。咁科興其實咧就住嗰個現實世界嘅疫苗同埋安全嘅數據咁啊，咁有好多唔係話真係喺科學期刊裏面發表咗，咁、 嗯、 但係你睇到喺內地、喺南美洲、喺中東部分地方咁啊，咁佢有好多現實世界嘅數據，咁呢啲咧就當然報章報導未必完全準確啦，咁但係政府可以主動啲去聯絡翻藥廠，聯絡翻內地政府啊，聯絡翻。其他政府嘅衛生部門就整合呢啲資料咧，咁你喺官方網頁咧整合咗，就權威性咁俾市民知道科興現實世界裏面嗰個成效同埋安全性，咁多市民對科興有信心咧，咁我相信一定會多啲人接種。 嗯，另外我見到阿袁國勇教授咧都講到話，而家應該起碼有28日咧係香港嗰、那個不明源頭降嘅本地個案咧都係清咗零嘅，咁就要話應該第四波嘅疫情已經結束。不過佢就話相信第五波咧都好可能會出現嘅。你點睇佢呢一個嘅説法咧？係首先第四波係咪完咗啦？同埋喺而家咁嘅情況之下，第五波再出現機會大唔大咧？啲人都陸陸續續打針嘅時候。 但其實香港咧就我哋而家完咗第四波啦，你睇翻之前就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咁啊，咁其實每一波嘅疫情咧，就佢都係喺香港係消失咗。咁佢新一波疫情出現咧，睇翻病毒學嗰個分析咧，都係有一啲新嘅病毒品種咧係傳咗入嚟。咁所以過往。嗰幾次咧，其實香港都係成功清零嘅。咁清零個意思咧，即係話原本引致嗰個疫情嘅病毒咧，喺我哋個社區咧係消失咗。咁雖然過往咧就唔係話連續有28日咧冇本地個案。咁、 嗯、 只不過過往咧就係、是、你清咗舊一波嘅病毒咁啊，未夠28日咧，新一波呢啲各種原因嘅走漏啦，咁有啲係船員，有啲係檢疫酒店，有啲咧就機場嗰度走漏，咁佢又是再進入社區。過往咧就冇連續28日清零個原因咧就喺呢度。咁而家今次第四波疫情咧，咁已經搞清楚啦。你近期有一啲嘅個案咧，就都係屬於走漏啦，或者係一啲復陽嘅個案啦。咁如果係第四波舊嗰個尼泊爾相關病毒咧，咁喺社區裏面咧，已經係連續28日咧就係冇咗噶啦。咁所以咧就第四波嗰個疫情咧，咁數據嗰方面嚟睇咧係完結咗噶啦。咁所以而家咧，其實我哋要去做嗰樣嘢咧，就係你為未來做好準備。咁、那個病毒咧就唔會喺個世界裏面消失嘅。咁你全球個疫情喺亞洲咧都係。喺多個地方打法係好嚴重的，所以香港如果唔做好嗰個防範嘅話咧，咁個病毒一定會再嚟。咁除非你永遠都所有邊境就完全關閉啫，咁但係呢個係不切實際嘅嘛。你如果邊境措施唔係永遠關閉，社區嗰啲限制措施唔係永遠繼續落實咧，咁你嚟緊個病毒一定會再傳入社區，咁第五波一定會嚟嘅。 咁就係而家睇起碼至少28日咧係清咗零啦。咁呢、這個個社交距離措施嗰度，而家暫時就話都維持嘅，去到下個月9號。如果呢個情況係即係清零嘅狀況係維持嘅時候，有冇可能或者有機會放寬翻都安全咧？又 嗱，呢個正正咧就係政府佢要即係動高床板諗清楚啦。就你要諗一個長遠。就令到香港疫情咧就可以解決嘅方案啦。咁雖然你話而家清零，咁但係如果咧你去放寬，就唔係同個疫苗接種掛鈎咁樣嚟到放寬嘅話咧，咁市民就唔會去接種疫苗。咁即係我覺得咧，就算香港而家本地清零咁啊，咁你當然外防嗰啲防範措施咧就要繼續去到完善啦。而家仲有啲嘢未曾完善嘅。咁你本地呢啲嘅社交疏離措施啊，我覺得基本上咧就唔可以放寬。 嗯。 咁只係針對咧就接種咗疫苗嘅人士，有接種咗疫苗嘅人士咧，就佢喺各種而家社區裏面嗰啲限制措施咧，就比 有接種疫苗嗰啲人士可以放寬。你如果有啲人佢自稱就唔適合接種疫苗啊，呢啲人都唔應該俾佢放寬。 嗯，我見到教授咧，袁國勇教授話，如果全港嗰個接種率咧去到八成，就可以唔使再戴口罩喎。呢、這個係咪都係可以做到嗰個所謂群體免疫而唔需要口罩呢一個保護咧？ 嗱，如果你係喺一個地方佢，整體個人口就去到一個好高接種嘅水平咁啊，咁你就算個病毒傳咗入嚟，你唔係話去到七成八成人口接種咧，病毒就唔會傳入嚟。 嗯， 咁而係喺咁樣嘅前提下邊咧，嗰、那個病毒咧就佢對香港個影響咧就會減到好細。咁有啲似好似每年季節性流感對香港個影響咁樣。咁如果佢嗰個影響係減到咁輕微嘅話咧，咁佢就唔會發生一啲大嘅群組爆發啦。咁亦都你唔需要因為呢啲好輕微小規模嘅傳染咧，就再去有呢啲大規模嘅限制措施啊，或者封關呢啲咁樣嘅措施。所以你睇翻咧，喺美國、英國就歐洲咁啊，咁佢哋咧整體人口其實都未曾去到七成八成嘅。咁整體佢哋大約咧就六成左右啦。咁但係咧佢哋高風險人士，譬如以五十歲以上年齡層人士為例咁啊，咁佢嗰個人口接種比例咧已經係超過八成。咁如果係老年人人口超過九成，即係九十五以上已經接種。咁所以咧，你睇到喺美國、英國啊、以色列，譬如以色列為例咁啊，咁佢就聽日開始。咁佢大部分呢啲社交疏離嘅限制措施咧就會解除。咁其實你比較翻香港同以色列啦，咁香港同以色列就過去嗰一波疫情咧都係舊年十一月開始，咁我哋而家咧就清零啦。咁但你睇翻以色列佢十一月嗰舊年十一月開始嗰一波疫情，咁而家同樣大致上邊咧係完結。咁但係佢唔單止完結，佢聽日宣布咧呢啲社交疏離措施可以取消。口罩可以唔使戴，個原因就係以色列咧，佢人口咧好高嘅比例接種咗，咁五十歲以上咧就九成以上已經接種咗，咁所以如果我哋香港咧嗰、那個接種水平你大致上做到，好似美國、以色列咁啊，咁我哋所有呢啲而家社交疏離嘅措施咧都可以解除。 OK， 即係最關鍵都係喺打疫苗嗰度，如果要防範下一波嘅話，咁啊另外啦，我都想問到有關於廣東省嗰個疫情啊，見到有一啲無症狀嘅感染啦，咁其中有十幾宗又喺廣州啦，咁另外都係咪都涉及一啲變種病毒啊喺廣東省嗰度？ 嗱，喺廣東省嗰度咧就有兩條嘅傳播鏈啦，咁一邊就深圳，一邊就係廣州啦。咁其實兩邊嗰個疫情咧，就都係限制咗喺一個小區嘅情況裏邊嘅。咁深圳咧，佢哋就琴日佢哋嘅疫情指揮中心咧，就都分析過疫情。咁嗰度咧就係、集中喺鹽田港啦。咁嗰度相信咧就都係。因為喺鹽田港咧，就有一啲可能船員啊、入境人士咧，就嗰度就有一啲原因，就同呢啲人士有接觸，咁、那個病毒咧就喺嗰度有一啲小嘅群組爆發。咁另一方面咧，就喺廣州嗰度咧，同樣咧就都係懷疑咧，就有一位老人家就喺五月二十一號嘅時候咧，就最早確診，到而家咧就。計埋呢啲無病徵感染啊，內地無病徵感染佢就唔列作確診嘅，咁但係佢其實都係感染咗個病毒。 係咯，呢、這個風險大唔大咧？其實有。 嗱，其實我自己睇咧，就佢絕大部分個案咧，就都係限咗喺荔灣區裏邊嘅。 嗯。 咁其他有啲唔喺荔灣區嘅個案啦，咁基本上每一宗佢都追到個關聯性。 嗯。 咁就暫時嚟講，你喺廣州荔灣區或者係深圳鹽田港嗰度咁啦，就佢冇一啲話咩源頭不明嘅個案，佢冚唪唥都追蹤到源頭，咁、 okay. 所以嗰、那個風險就我大致上都認同個內地個分析啦，咁都係喺可控嘅範圍嘅。咁廣州可能佢哋短時間之內咧，再會進行一啲大規模同埋頻密嘅檢測啦，咁同埋佢廣州嘅市民咧，其實就近呢兩三個星期咧，就大量咁樣接種。咁大量咁接種嗰個疫苗之後咧，咁廣州市經過呢一波疫情之後咧，就 有機會咧就變成全國疫苗接種最高比例嘅城市都唔定。 O、okay, K， 即係對香港風險都應該唔會好大啦，可以追得翻曬。 我覺得就唔會話影響好大， okay, 因為內地旅行者呢啲人就都唔俾佢離開。 好啊，另外我就想問一下咧，越南嗰方面咧係咪話啲新嘅變種病毒啊？呢、這個係咪可以講一講啊？呢個都？ 但其實你世界各地咧嗰、那個疫情都係不斷爆發緊嘅，咁、你越多人感染咧，嗰、那個病毒咧就自然都會有啲轉變啦。咁呢啲嗰、那個個案上升緊嘅時候咧，就有一啲新變種組合嘅病毒出現咧，呢、這個都係預期之內嘅。咁你話至於越南嗰個係唔係喺公共衞生上邊構成一個新嘅威脅啊？係唔係對當地嘅疫情爆發有關係咧？暫時冇嗰啲科學證據去顯示到出嚟。咁只係咧，佢觀察到有一部分嘅個案咧，就佢嗰個變種嘅組合似乎喺個案冇發生過嘅。 但係佢呢個會唔會話即係變完種之後，對於疫苗個有效性更加大影響啊？暫時知唔知呢啲嘅？ 暫時唔知道。其實你唔係淨係睇越南，你睇全世界係咁啊。咁而家喺成個地球村流行緊嘅病毒咧，數以百計個唔同呢啲分支啊。咁當然呢啲佢都係屬於新型冠狀病毒啦。咁、 okay. 對於最常見包括呢啲有大規模爆發嘅變種病毒，咁其實香港接種緊兩種疫苗咧都係有效 的。好，唔該曬何柏良，同你傾到呢度。何柏良咧就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同我哋講到香港嘅疫情啦，仲有內地廣東省嘅疫情嘅。你自己又點睇？歡迎打嚟1872311118723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华联会会长李葵燕表示，会方在上星期建议政府就公务员接种疫苗提出积极鼓励措施，包括提供疫苗假期和外展接种安排等等。李葵燕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他们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会面提出建议的时候，对方反应正面，而政府作为全港最大雇主，有责任积极鼓励员工接种疫苗。对于接种疫苗的公务员，李葵燕认为当局应该给予他们两日补假以示鼓励，认为如果分散并有秩序放假并不影响政府运作。他又说，非公務員合約制員工等政府僱員亦都應該一視同仁享有疫苗假期，政府亦都應該要求外判商同時推行相關政策。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表示，現時香港仍然大約有80,000劑復必泰疫苗將於8月中到期，認為如果將接種年齡降至12歲或以上，比12至15歲學童能夠接種，相信已經能夠用完有關疫苗。崔俊明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現時有不少有關接種疫苗的誘因或優惠，但應該講明如果身體不適合的市民，或如果醫生不建議就不要接種。他認為如果沒有健康，即使有扭送亦都沒有意思。內地過去一日新增27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其中20宗是在廣東的本土病例，其餘7宗由境外輸入，沒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新增的19宗無症狀感染個案，當中有3宗是來自廣東本土，其餘的都是由境外輸入。內地累積91,099人確診，4,636人死亡，86,000多人康復出院。澳洲维多利亚州新增5宗本土确诊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据报病毒正在当地一间护老院蔓延。维多利亚州正处于7日的封锁期，连同新增病例，新一轮疫情增至45人确诊，当中包括墨尔本一间护老院的一名员工。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大骤雨同雷暴，星期三四骤雨减少。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9,114点，跌九点，成交金额50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6点，跌四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82点，升29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608蚊，升6.5；阿里巴巴208.8，升4；美团271.6，升6.4；正明地产5.09，升1毫；和柏医药10.58。友邦保險101.6跌6，建設銀行6.41升1仙，中國燃氣29.35跌0.5，小米集團29蚊係升4毫，澳能建設5.09升9仙。匯市方面，美元對其他貨幣嘅匯價，港元7.762，日元109.7，瑞士法郎0.899，加元1.207，人民幣6.369，英鎊對美元1.419，歐元對美元1.22。澳元兑美元0.772，新西兰元兑美元0.725。日经平均指数报18,989点，跌159点。港金现价报17,670蚊，升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7.5美元，卖出1,908.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跟你讲两宗的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屯门市广场的中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所有车不能够由屯门公路左转入去屯发路，需要改道行驶。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跟住泥围对出。重复多次啦，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屯门市广场的中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所有车不能够由屯门公路左转入去屯发路，咁揸车的朋友请你行第二条路啦，车龙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咁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清丽苑嘅慢线咧都有交通意外，一带就慢车，车龙去到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清丽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咧一路系慢车去到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车多少少，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这一段还是挤塞，龙尾排到去西隧的港岛出口。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去渣华道那条支路就车多，龙尾去到维园上桥位。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去到屈地街。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排到龙盘苑。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去到怡安阁对出。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落车去长沙环、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公路新翠山庄来回和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下，如果长者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2021年5月31日，本港没有新增个案，是5月份第三次零确诊。 张建宗指低接种率令人担心， 欢迎商界提供打针诱因。 罗志光指，本港去年总生育率下降至 0.87， 低于可预期范围。 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发现215具儿童遗骸，杜鲁多指令人心碎。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前年啊，喺2019年10月1号嘅游行案，咁啊见到有关于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啦、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啦，同埋民阵嘅陈浩桓等等十个人咧，之前就承认咗组织参与同埋煽以及咧系煽惑他人咧系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三个罪行嘅。咁啊，最终咧系早前就判处咧佢哋各人咧系监禁系14至到18个月啦。咁啊，见到法官咧喺判刑嘅时候啦，都提到。就話喺2019年6月咧，當時嘅社會動盪不斷升級，暴力同埋滋擾嘅程度亦都有所增加嘅。咁就亦都講到就話當日嘅集會遊行路線咧，都曾經出現一啲堵路啊、放火等等嘅情況，所以就話當日嘅集結咧並唔和平。咁對於其實咧，被告亦都主張佢哋當時嘅遊行係和理非啊。咁就話咧當日遊行之後咧嘅大約兩個鐘頭喺灣仔金鐘一帶嘅暴力事件咧，與一眾嘅被告冇關啦。咁見到法官都有批評嘅，咁就話咧。當時每一日都有發生的事，正正就跟他們所說的和理非是正正相反，顯得他們的主張是天真和不切實際，所以最終就有今次這個的判刑。整個判刑怎麼看呢，都可以找一位嘉賓跟我們一起談談，有港大法律學院公法講座教授陳文敏。早晨。 早晨，蕭樂文。早晨。 早晨，陳文敏教授，講一下今次你怎麼看法官這個的判刑，還有那個判刑是否合適，怎麼看？ 就有幾樣嘢我想講咗先嘅，因為跟今次嘅判刑之後咧，就有主審法官咧係話收到一啲恐嚇嘅電話嚇，咁我諗呢個係值得譴責嘅，因為無論我哋即使我哋係好唔同意個法官嗰個判刑啦，我覺得理性的做法是我們就去批評他咯、即是去質疑他的理據，但就不應該是去威嚇一個法官，這個跟我們整個法治的社會完全背道而馳的、我想這一類的行為是完全不要得，亦都違反我們的法治精神。 我補充一點先，這個就是說負責的法官胡亞文在判刑之後，他的辦公室收到至少三個恐嚇電話，這個是報章的一些消息說啦，就說警方已經接手調查，司法機構方面也都說已經是警方跟進緊，所以是不適宜評論的。好，繼續陳文敏可以講。 但是呢就即大件事上面亦都反映了一些我覺得是可以憂慮的問題，即我不同意這些行為，但是就會不會是即如果法院的判刑是去到一個地步啊，在社會上都脫離了一般社會人士那個期許，或者是超越了一般的社會那個標準的時候呢，這個是不是令即會令到市民對那個法院失去信心呢？我覺得這個是值得憂慮的、因為譬如在就算這兩天在我自己接觸到一些法律界的人士，很多大部分即不少人的反應呢，對於那個判刑呢都是說哇使不使這麼重啊，是不是過長了一些呢？就算我們要考慮是當時的社會情況，考慮一些是有一些衝突的事件出現，但是另一方面亦都我們看到其實涉案的有不少都是一些長期為社會服務、一些長期主張即和理非、一些理性溫和的人士在裡面、但是我們用那個判刑的起點是相當之高的，亦都是跟過往我們見到非法集會或者是不未經受批准的集會呢、那個差距、那個落差是相當之大的、我想這個是會值得即係關注嘅，因為即係一方面可能即係我諗法院係有個責任去維護翻一個社會共秩序啦。咁但係另外一方面，法院其實亦都同時係要保障一啲基本嘅權利，同埋法院嗰個判刑如果太過脱離咗社會嘅時候咧，咁呢個係影響到市民對法院嘅信心嘅。 頭先講到嗰、那個判刑嗰度嗰個刑期重咗啦，咁啊亦都有啲比較，就係、是、比較翻個量刑起點，就今次十一呢個遊行同埋818嗰陣嘅另一個集會案咧，都係涉及一個未經批准集結嘅。不過當時818嗰個案咧，就係量刑起點係15至到18個月。今次咧就四名 首被告啦，包括啊陳浩桓啦、李卓仁啦、梁國雄同埋何俊仁咧，就係24个月係量刑起點嘅，咁其他人就18个月嘅。你自己點睇嗰個量刑起點高咗咧？涉及同一單嘅同一個罪名嘅時候， 而且時間都相對接近啲嘅、即係呢個似乎冇好一個清楚嘅解釋，點解突然間嗰個量刑起點會係咁高嘅咧？咁、如果即係法官，即係我諗有幾點係值得我覺得可以再討論嘅。一個咧就係、話，即係其實控方都冇質疑到啊，佢哋尤其是一至四嘅被告啦，佢哋都係堅持就係話今次嘅集會係要和平進行噶。咁、其實睇翻過往嗰幾個人佢哋做嘅大部分，即係涉及嘅好多都係即使係未經批准嘅集會，即係佢哋都係一啲和平理性嘅人嘅時候咧。咁、而法官純粹就話呢個係一個天真不切實際咧。咁、而完全唔考慮到佢哋個人嗰、那個意圖咧。呢一度咧係即係有個個落差喺度啦，我諗呢一點係因為始終刑事罪行一定要睇翻個人啊，佢嗰、那個佢個意圖係點樣樣啊，咁即係如果佢嗰個唔係一個誠實嘅意圖係一樣嘢，但係如果佢一個誠實嘅意圖，佢真誠去相信嗰樣嘢啊，即使係不切實際嘅時候咧啊，咁我諗即係嗰兩者係有個差距喺入邊，咁而呢個唔能夠。即係比似乎唔能夠解釋到點解818同埋今次事件，譬如個量刑嘅起點嗰度咧，係有分別啦。咁、而第二點值得即係都關注嘅就係話喺個任何一個集會啦嚇，咁、我諗有一啲人出嚟搞事，你係無可避免嘅。你都冇辦法阻止嘅，有時會係。咁、即係喺咩情況底下，你先至要將一啲其他人嘅行為算入去你自己嗰個集會入面呢、因為呢個對任何即係搞集會嘅人都會有一個擔憂㗎嘛、公共集會我點知會有啲咩人嚟㗎呢咁樣係。咁、而更甚嘅呢件案件入面呢，即係法官除咗話考慮到話喺個集會嘅途中啦，有一啲破壞情況，咁同埋佢就考慮集會完結咗之後，甚至喺灣仔金鐘一帶嘅暴亂行為咧，似乎都入埋佢哋數。咁、其實對佢哋嚟講，嗰、那個集會已經完結咗嚇，咁、即係你話我完結咗之後，繼續有人去搞事，咁係咪應該入埋佢哋即係數？然之後即係喺判刑入邊反映埋呢樣嘢出嚟咧？我諗呢個係頗值得商榷啦。 但當時唔批個即係唔俾佢哋合法集結嘅原因係正正就係當時個社會環境可能都有好多一啲亂嘅情況啦，譬如講到一啲刑事毀壞啊、放火，咁亦都講到即係法官喺亦都講到喺個判刑嘅時候，佢話之前一日咧，其實遊行之前一日咧，示威者正正就係曾經係投擲過近200枚嘅汽油彈咁，即係等等咧，佢都係想講就係有一啲嘅亂嘅情況出現。其實當時組織呢個遊行或者堅持出嚟行嘅時候，係咪都有個責任？去要考慮翻有呢啲可能會出現暴力嘅因素咧，咁今次喺個判刑度有考慮埋呢啲元素，你覺得係咪都合理咧？如果作為一個組織者有呢個責任？ 我覺得合理嘅個組織者係因為即係如果個社會當時比較動盪嘅時候咧，咁即係組織者應該考慮到啊，即係個集會會唔會引致一啲咁樣樣嘅情況啦。咁、但係譬如我哋睇到818嗰件案件咧，就完全係和平嘅成件事嚇。咁、即係由頭到尾冇任何暴力。今次咧係有一個暴力喺邊。咁、究竟大家點樣去平衡呢兩樣嘢咧？咁係咪話因為當時嘅社會動盪就會任何嘅集會都唔可能進行呢、或者譬如即其實舉行集會的人他們當時有沒有做過任何的事去令到、個集會是減低這種這風險呢、因為不可以說就現在就似乎一刀切就因為社會動盪所以任何集會我們都不行其實你、即法官那個理據基本上可以等於說任何集會都不容許的而睇翻，其實當時喺另一宗，譬如早前嘅一宗蒙面法嘅案件咧，咁、當時政府都提出過，警方有啲數據嘅，佢話大概係嗰陣時嘅6月到10月咧，即係社會動盪比較高峰期嘅時候咧，咁、當時即係警方都批咗大概100几个集會嘅，公眾集會，咁而呢100几个公眾集會入邊咧，大概係20几个咧係變成暴力嘅，咁即係話，其實仲有70%嘅集會咧，係可以係和平進行嘅，即使係喺嗰段時間。咁、譬如即係喺呢方面，究竟我哋有幾多嘅證據，淨係話我哋淨係睇到前一日、前兩日 咁於是咧就等於話成個氣氛都係完全係非法嘅。於是任何嘅集會，無論你幾和平嘅，我哋都唔會考慮咧。咁我諗呢方面都即係應該去、okay. 去睇翻咯。 我見今次好似判詞嗰度都有話參考咗黃之峰闖入公民廣場嗰個案例喎，係嘛？但因為當時黃之峰嗰個係一個非法集結，就唔係一個未經批准集結，係咪有啲唔同嘅兩個？ 同埋黃之峰嗰個案件咧，法上訴庭就好強調係有暴力傾向嘅，因為有結果係有部分嘅護衛係受咗傷啦，咁而但係後來咧，即係本來黃之峰個案嗰個懲處就係一定要判予監禁嘅罪行，咁但係咧就法院係強調咗話嗰個暴力嗰個元素喺入邊，咁同埋因為佢哋自己主動去進行嗰個暴力嘅，呢個就係法院嗰、那個、那個那個事實嗰、那個根據啦，咁但係後來咧就似乎就將黃之峰嘅案件咧就即係一路係咁擴伸出去咧，就去到其他嘅情況係冇涉及任何暴力嘅時候咧，即係都會用一個以暴力為傾向嘅，或者甚至實行暴力嘅判刑嘅準則咧，擺咗落去。咁我哋睇到其實係由黃之峰案一路到依家，其實係將嗰個判刑一路咁加緊重上去嘅。咁即係如果話被告係涉及一啲暴力行為嘅，咁我覺得無可厚非嘅。即係如果用黃之峰嗰個案件咧判處一個咁嘅刑期，可能係會合適。咁但係其實喺啲案入邊，其實佢哋所有人都冇參與任何暴力啦，所有人甚至唔係喺暴力嘅現場範圍。咁變咗就係、是、我行緊嗰條路有其他人借咗呢個機會去做，咁即係你佢哋可能係做得唔係咁妥當，就係話喺一個咁樣嘅情況底下，佢哋係咪應該繼續去做，或者係咪應該做多啲去避免呢種情況出現呢？咁即係我諗嗰個係我諗判刑嘅時候係絕對可以考慮嘅。咁但係如果就因為咁樣就將所有嘅暴力行為都歸咎於啲班被告身上就似乎唔係好公平咯。 OK， 好啊，唔該曬陳文敏教授，同你傾到呢度。陳文敏咧就係港大法律學院公法講座教授嚟嘅，咁啊講到有關於呢一個前年嘅十一遊行涉及嘅一個嘅判刑啊。先休息一陣，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謝祖慈，製作周偉業。 史提夫·乔布斯，他歌名四射又短暂的一生和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之一苹果公司息息相关，人们对他的评价是相当矛盾的，完美主义、反传统、性情暴躁、情感丰富等都是给他的形容词。如果你想通过阅读一本书就可以对于这位极具复杂性格的乔布斯更加了解，这样由著名传记作者华特·艾瑟克森经历两年多的时间，通过和乔布斯四十多次的深入谈话，再加上对他的家人、好友、同事和竞争对手的采访而写出的《史提夫·乔布斯传》就是最好的答案。 华特·艾瑟克森是美国著名的传记作者，他曾经先后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在撰写这本书之前，他曾经为众多名人，其中包括富兰克林、爱因斯坦等撰写传记。华特·艾瑟克森撰写的《史提夫·乔布斯传》是乔布斯本人唯一授权的权威传记，全面记录了乔布斯坎坷但是又非凡的一生，从被遗弃到他离流之际，他那种敢于创新的精神，不断追求完美的执着，令人不禁十分敬佩。 这本书出版的时间也非常巧妙，于2011年10月24号在乔布斯逝世后的19天就面世，让人们可以对他有更多的了解，缅怀这个传奇人士的一生。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史提夫·乔布斯传》，作者华特·艾瑟克森，由天下文化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關於支聯會咧，就早前就申請咧，包括喺6月4日咧舉行燭光晚會嘅。不過咧，警方咧就發出反對通知書。咁啊，公眾集會及遊行上訴委員會咧，就早前亦都收到支聯會再有一個嘅上訴聆訊，咁最終都係駁回個上訴嘅。咁啊，其中見到會方方面嘅解釋啊，就話因為上訴人提出嘅集會同埋遊行咧，都會對公共安全同埋公共秩序咧係構成嚴重嘅威脅。咁加上咧係本港嘅疫情仍然嚴重啦，咁啊周邊地區好似台灣啊、日本啊、印度嗰啲嘅染疫人數都係未受控啊，以及係香港疫苗進度接種啦係未如理想啦，咁所以咧就話就算上訴人咧承諾會採取一啲防疫措施，都未能夠說服會方咧係可以切實可行，咁最終就係即係駁回咗佢哋嘅上訴咁樣嘅。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有支聯會秘書蔡耀昌，早晨， 早晨， 早晨，蔡耀昌點睇今次即系烛光晚会方面就上诉方面被驳回，点睇呢个结果 啊？当然，我哋系对呢一个结果系感觉到失望，即系同埋咧系即系感到遗憾嘅。 嗯， 事实上我谂警方也好，嗰个上诉委员会咧提出嘅讲法就嗰个疫情嘅问题啊，当然大家都知道香港仍有疫情啦。 嗯， 不过唔等于我哋。而家喺市面上啊，就冇任何嘅公众活动嘅。 嗯。 亦都有多大家日常，我谂无论喺交通工具啊，喺街上啊，都会有唔同活动。嗯、最紧要就是大家都注意有关嗰个卫生同埋社交距离啊。我哋认为已经可以处理。另一方面，当然而家嘅疫情，相对于早个阶段，甚至相对于一年前咧，都有缓和嘅。早兩日都有專家學者就甚至話我哋而家已經係起碼現階段咧係已經清零啦啊，咁啊所以我哋唔同意警方同埋上訴委員會嘅結論，不過有啲無可奈何嘅，大家都知道啦，就喺而家嘅情況之下，我哋都窮盡咗喺呢個法律嘅途徑係去爭取一個合法嘅遊行同埋集會。咁而家就冇辦法啦，咁所以支聯會都只能夠向外好清楚表示咧，我哋唔能夠再繼續進行遊行同埋集會嘅準備，我哋亦都唔會以組織名義同埋我哋成員以有關嘅身份咧，喺六月四號嘅黃昏晚上咧，係去到維園參與。任何嘅活動嘅。 OK， 但以你所知，今次嗰、那個駁回你哋上訴嗰個嘅原因係咪主要都係講疫情啊？因為我見到入邊又講話對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造成嚴重威脅，咁其實係咪都係主要解釋個就係疫情嗰個威脅咧？講緊 係啊，其實佢講嚟講去就係疫情。 OK， 咁嗰個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呢個係一個法律嘅字眼，因為喺公安條例裏邊，警務處處長如果係要限制或者係去否定。任何嘅公眾集會遊行嘅機會咧，佢係必須要有一啲叫公眾安全或者公眾秩序等等嘅原因。咁但係其實佢具體講咧，就係講疫情。 OK， 而家支聯會就唔可以再喺維園搞一個集會啦。你哋係咪都有即係其他後備方案咁樣噶？ 啊，冇錯。嗱，我哋因為我哋唔能夠一如可能好似由1990六四一週年去到2019年六四30周年。咁樣喺維園搞燭光悼念集會，我哋只能夠係希望香港市民大家各自用自己嘅方式啊、時間、地點，可能大家都會有唔同嘅因應大家嘅情況啦，係去進行悼念啦。我哋亦都係由近日即係5月30日開始咧，我哋支聯會係重新開放喺旺角嘅。六四纪念馆嘅，当中除咗有关于六四嘅图片之外咧，我哋亦都设立咗一个嘅悼念区啊。咁我哋其实欢迎市民，包括喺未来几日甚至喺6月4日当日就我哋当日嘅六四号会延坐一个时间到晚上10点嘅。咁就大家都可以作为其中一个选择啦，系可以到六四纪念馆，系可能放啲鲜花进行悼念。 好啊，可唔可以讲下而家最新支联会又再有几多成员收到，或者团体系退出啊？ 嗱，我哋详细数字嘅，当然咧就都要再不断整理嘅。不过好老实讲咧，就近期我谂当然我哋收到个别有团体系表示系会退出， 但係個數目上咧，就相對於支聯會，我哋有近200個成員體咧，近期退出嘅數目都係即係非常之少數嚟嘅。可以話咧，咁對我哋整體嘅運作啊，即係各方面咧係冇任何嘅影響啊。咁、 okay. 當然我諗每個團體成員佢都有佢嘅自由啦，係去出決定，無論係加入啊、退會啊。或者係參與我哋嘅任何嘅活動啦，咁我呢度都係尊重嘅。 好啊，另外我就想問翻咧，有關於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都係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民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及法學院副教授田飛龍咧，係寫篇文章，咁啊入邊提到咧話，支聯會嘅綱領咧講話結束一黨專政咧，就會係違反國安法第22條嘅顛覆國家政權啦，係屬於入邊嘅範疇。入邊都提到啊，文章都講到話，保安局咧都可以依法係管理政治社團，咁包括就話係好似用民族黨嘅方式咧係取締支聯會嘅。咁就話都可以令到支聯會咧係刪走綱領等等，你點睇呢一個説法咧？ 嗱，我首先咧就都留意好似阿田飛龍教授咧，似乎都唔係第一次講嘅。我印象中係早於舊年年底咧，其實佢都有寫文章嘅。咁即係文章都寫咗可能唔少次啦。咁不過我就到而家其實都第一就都有搞清楚，因為佢嗰、那個。推論咧，就如果我哋從個法律嗰、那個分析咧，似乎都係好唔嚴謹嘅啊！即係佢個法律依據係點咧，就搞唔清楚。當然佢嘅代表性呢、這個講法有幾大咧，就更加都唔清晰。咁其實就我覺得田飛龍教授咧，亦都咁樣講嘅，即係佢都周不時可能都有評論呢樣評論嗰樣嘅。不過我都希望嗰啲評論可能都多啲可以解釋啦，譬如佢。早排佢講一啲建制廢物，我都好想知道其實佢實質在講緊咩嘢咧嚇，我估好多香港人都有興趣嘅，咁希望阿田教授咧就可能係嚴謹啲啦，做一個法律學者咧就將佢講嘅嘢都有個清晰嘅法律分析同埋法律依據出嚟。 Okay. 好啊，唔該曬蔡耀昌同你傾到呢度，蔡耀昌就係支聯會秘書嚟嘅，聽日再有千禧年代繼續同大家見面。